个我，他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在满世界的疯玩，可是呢到了工作日就会回来兢兢业业的上班、 嗯、对。 那么今天呢好多朋友已经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猜了，说哎，你们今天是不是要问小长假都去哪玩了，大家来晒晒图片呢、嗯、我们老是这么套路是不是也不好？ 是啊， 那先来套路一下大家好了。 对，你们去哪玩了，然后什么时候没发什么照片过来哈、啊、 可以秀秀图哈，假期去哪玩的朋友跟我们在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互动起来。 对， 那先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 T 零，第二名越来越好，第三名程鹏，第四名是神采奕奕，第五名是太子。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雨洁，第七名是芊芊，第八名是 Sophia， 第九名是果果2007，第十名是宝儿。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嗯，不过今天呢虽然我们很想知道大家小长假都去哪里了，但是互动话题真的不是这一个， 每次都被你们猜出来，那还怎么有的玩吗？对不对啊？ 当然我们先卖一小关子哈，先帮大家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不会有上周那么冷了，雨雪交加很可怕的。 对， 本周呢哎，可能到周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穿裙子的机会哦。 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乐秀，天气早知道。 看一下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7度，受地面的高气压的影响，今天的本市的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气温呢较昨天呢又有所回暖，适宜您进行户外的活动。只是空气有点干燥啊，你听我这个嗓子现在都有点被干燥的有点不太舒服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注意及时补水。 嗯，我们来看具体的预报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20度哦，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哈， 是2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西部跟北部地区是有浮尘天气的，所以外出可以备上一个口罩。 嗯， 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虽然说气温比上周哈回暖了不少，但是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的，提醒大家早晚出门多穿一点。 是，所以呢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清明刚刚回归之后呢，不知道大家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出的话题绝对不是这个小长假你去哪玩了，然后准备拍一些图片给我们哈。 对，当然愿意跟我们晒一晒这个假期去哪里的，咱音乐秀也愿意成为大家这样的一个分享者。不过呢今天聊的话题呢确实也是跟清明长假有点关系。 对，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条资讯，然后资讯之后我们来看看到底今天跟大家出什么样的话题哈。清明的假期呢乘火车外出踏青的旅客是再创新高，注意关键词是乘火车啊。 嗯，因为在今年清明期间哈、啊、因为一场降雪，所以给外出游玩的旅客也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嗯， 特别是从延庆到黄土店站的 S2线吸引了大量前去赏景的游客，因为这个 S2线啊沿线是山花烂漫的，再加上这个突如其来的雪景，如就是这像仙境一样的， 对对对， 好多人拍的照片晒在朋友圈当中， 是 就美如仙境的景观也让人叹为观止， 自动就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那据介绍呢，假期 S2线的运输人数像平时呢也是增加了一倍有余，看起来大家我觉得对美景的这个期盼跟对美食是差不多的啊， 乘 坐火车 去赏景哈。 嗯， 我们的火车开动了，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到哪里呢？到底难忘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明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呀，一世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吐着烟。你说现在的你真的大吉利，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 陶喆的小镇姑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都是什么样的。费劲说啊，没买到卧铺票的那些火车长途出行都是非常难忘的。 看来还不 我很赞同啊。 是 很挤啊，就是那种特别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就连这个卫生间洗手台上都坐的人堆满了行李一样 啊。你还有这种经历吗？ 有啊， 我以为只有我有。 不是上学的时候啊，肯定是这样做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抢票是很难忘的回忆。那时候还没有12306， 嗯， 我就暴露年龄了。我现在已经到了暴露年龄了。 对啊， 捂着心口哭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这个不是我的台词吗？怎么感觉被靖宇抢到了啊？但是我 还岔开一下话题。 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火车的这个长途出行是难忘的，我觉得费劲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每当你坐着一大群人当中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这时候你要想去上厕所的话，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跟着那个卖吃的那个小车， 哎对， 跟着他后面， 但是也挺好玩的。就是你可以吃着火锅，吃着瓜子儿唱着歌。因为如果是一群朋友一起出行的话啊，像太子也说最难忘的火车旅行呢是小学放暑假的时候全家一起去北戴河玩，因为当时呢是第一次出北京，第一次坐火车，所以特别的兴奋。 嗯，哎呦，一看就是这个北京的孩子哈。这个像我们从小基本就坐了很多次火车了，而且你知道我上大学的地方和家乡特别远，就每次基本坐火车都是20小时以上啊。 我基本上也是，就我是24个小时起，但是珊珊这个赢了哈。他说从拉萨回北京的火车上，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 一个人40多个小时，两兜子吃的，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无聊呢就看看窗外面的风景。 对，听起来感觉最起码还是坐卧铺的感觉，对吧？当时我们基本都是坐硬座的这种状态哈。 嗯， 包子铺说2013年春节坐火车，我现在呢的媳妇儿第一次跟我回家，北京到衡水， 嗯，就这样一条线路，因为身边的人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所以变得尤为的难忘。 哎， 刚刚其实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哈，清明假期呢，有很多朋友是乘坐 S2线去延庆，到黄土店站，感受到了沿途的美景。王景言正好今天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就说这是 S2线的居庸关小火车，花海烂漫，有没有？真的非常的漂亮。 是，来建议你一下把这张照片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让他更多的人来看一下，到底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S2线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极致的美景哈。 是在我们的粉丝圈当中哈，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这个下方的粉丝圈，所有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你的分享了。 是的， 期待更多的答案，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 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有点意思了。 King's Highway 听起来感觉好像也是一条高速公路这样穿行的感觉哈。 是，这是赛车总动员3的电影插曲。 Trouble my life. 演唱者 James Bay。 刚刚告诉大家了哈，这一首歌呢是《赛车总动员三》的电影插曲， 对， 而他的演唱者呢，哎，可能就会在最近跟大家见面。这是有着第58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最佳摇滚唱片和最佳摇滚歌曲三项提名的英国歌手 James Bay， 他将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加盟2018年格莱美音乐节，在4月30号在中国北京办的这一次的音乐节的现场的 live 表演。 这前面的定语也太多了吧？这次音乐节啊， 就为了突出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牌啊！ 是，当然这次呢，这个格莱美音乐节呢，4月30号在中国的北京朝阳音乐主题公园来举办，首批的官宣歌手的阵容也包括了格莱美奖的获奖者 Daya， 以及呢这个 Mercy Gray 啊，另外呢曾经获得格莱美提名的 Carly Rae Jepsen、James Bay 以及 One Republic 等乐队呢也会继续来加盟。 嗯，刚 才说到、这个、 刚刚提到了这个人，他有加盟到这个。这一次的演唱当中哈，那大家可能比较喜欢欧美流行音乐的就可以一起买票去现场嗨一嗨了，但是在现场大家也会听到我们华语歌手的演唱。 对，华语歌手有谁呢？有这个被这个做菜耽误的音乐人谢霆锋，也有被跳舞耽误的音乐人陈伟霆，对吧？ 怎么感觉他们俩都有点不务正业呢？去现场 live 展示一下他们的实力吧。这是这一次2018格莱美音乐节在4月30号在北京举办的演唱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刚刚说他被什么耽误来着？ 被跳舞耽误的音乐人。 他应该不仅仅被跳舞耽误了吧、他也被演戏耽误了。当然唱歌也非常好听的陈伟霆，《清醒梦境》。 写到结局难以 的谎言。 当故事写到结局那一页，永远在你身 提到火车旅行，今天一开始可能大家聊聊更多的诗与远方，不过呢还是要立足当下来看看开车出行的朋友，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变化了，要提醒您。 对，从2018年4月9号到2019年的4月7号北京呢是继续要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限行的号码仍然呢是每13周轮换一次哈。 那明天起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了，这个本市的机动车限行尾号要进行轮换，明天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了，当然今天开错车出门的朋友赶快停下来开回去啊。这个周一到周五的这个限行机动车的车牌尾号分别是4和9 5和0 1和6 2和7 3和8，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还是按照零号来管理的。 对， 今天限行的是4和9，跟上周不一样了。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开错车出来这可是麻烦了哈。而且呢关键是我觉得在路上应该有点无处躲藏的感觉吧，如果已经开了一半的情况下哈。 是，提醒大家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那么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又臭又硬的石头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说，泰山游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买了7张卧铺一张硬座，但是发扬风格呢肯定是他自己坐了那一张硬座了。 对， 一夜无眠啊。 你说起来听说过原来火车的这个有边座这么一说吗？ 边座是 就是如果你自己是无票的这个火车族嘛，上来以后呢这个卧铺旁边那个座位它是可以补给你的。 哦，对对对对对，卧铺边上那个坐着你其实是可以看着外面的风景，是可以坐着的。 对对对，你可以坐一晚上，然后也会有人补那张票哈。 啊，那是有点瘆人。你想我躺着，然后正对着我脚的地方有一个人坐着，就看着我睡，多尴尬呀！ 不不不，他在一直看外面的风景，他不会看你脚你的脚睡的哈。 但其实提到卧铺哈，Dr. 波波利也跟我们说，我从小啊就特别羡慕在这个火车上吃烧鸡喝啤酒，哎，在上铺看着下面的人，这就是他们吃着这个好吃的东西，和有的时候泡个泡面啊什么，感觉口水都要淌下来了。 嗯， 那最难忘的就是这一次去新疆，本来乌鲁木齐是目的地，在火车上这个吃烧酒吃烧鸡喝啤酒方便面体验的这个幸福感爆棚。 嗯， 结果动作太快到了玉门站就下车了。 那不会吧，吃个烧鸡这个最后连目的地都搞错了哈。 幸福太快哈，坐火车坐出幸福感也是蛮难得的。 哎， 今天呢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我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我也跟我们说最难忘的是自己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的一段，哇这应该特别美啊。 嗯， 本来是坐飞机，等到看看火车有票的时候呢，我就果断的选择了火车，应了那句话，坐上火车去拉萨，一个人翻越唐古拉山口、雪山和可可西里。 哇， 想到这一段回忆应该也会觉得一辈子都很难忘吧。 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

来自梁静茹的老歌《没有如果》， 好听。 7:36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叫做这一天真 这天真冷 你可以随便加东西啊。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最难忘的是2014年恰逢我们单位支援春运，负责北京到东莞的这个直程任务，然后又赶上了2年回一次丈母娘家，所以就体会了一把北京到东莞再到北京再到佳木斯的长途旅行。在一年当中，在车当中度过了一年四季。 我觉得你这条线呢，基本就是中国的那个人口分割线啊，就腾冲到这漠河那条分割线的感觉，真的是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就跨越了四季。那我觉得应该会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吧，因为真的旁边的这个风景会不停的轮换，然后自己的心情也是会不一样的哈。 是从南走到北哈，还有高玉峰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样一条线路，但是不是从佳木斯到东莞了，是从北京坐卧铺到三亚。他说当时呢，因为女儿觉得这个坐火车特别好玩，很兴奋，所以就让他坐了个够。但是因为这个坐火车就是卧铺票去的三亚嘛，所以就相比飞机票来肯定是省了不少钱， 是 又拿这笔钱住了5星级酒店，孩子又觉得很兴奋。 我跟你说，我想象一下，从这个北京坐到三亚，这个火车一定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那段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从桥连接的，是要先开到轮船上， 是要坐轮渡的。 对，这个很有意思哈。 不同的体验哈。 对， 当然这个火车旅行呢也不仅仅局限在我们国内，这个从南到北由东到西，还有贤子跟我们说自己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是从美国的圣何塞到洛杉矶。本来是想一起跟老公坐飞机去的，但是机票没买到，只能坐火车了。 是， 本来想着哎呀将就一下嘛，10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沿途的风景不尽相同，有雄鹰在山谷当中翱翔，还有美国的国家森林公园，尤其是还可以看到太平洋的日落。 所以他说 好美啊，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美国去坐下火车，虽然是慢，但是沿途的风景非常美，实在是让人很难忘。你知道很多人去美国其实是愿意去自驾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贤子都给我们说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其实去那边坐火车也不错哈。 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最难忘的一次火车旅行，我们依然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再来看一下前两天的一个爆款的电影《头号玩家》啊，三天的清明小长假结束之后呢，在《头号玩家》的助力之下，整个电影的票房累计是达到了6.8亿，创下了历史新高啊！ 斯皮尔伯格的这部燃爆的新片呢，在内地的票房也将突破10亿元的大关了，这也是创下了他自己作品在内地的这个票房新高。而且呢，现在是4月份嘛，到目前为止，这部影片是到今年哈，我们2018年目前为止票房最高的一个外语片， 这个是外语片哈，因为如果是加上所有的这个片种的话， 当然了，这个春节档没办法逾越了，已经 是在今年清明档呢，还有一部口碑电影《爆裂无声》，是新迷宫的导演辛玉坤的新作，累计票房也达到了3300万，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我们国内的这个新锐的导演的电影啊。 是这两部电影呢，现在目前仍然在院线当中上映，也有很多朋友说，因为没有了解到这个《头号玩家》当中的彩蛋，了解的还不够充分，所以决定去二刷三刷。 那个片里全是彩蛋了哈。 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反正你们都是头号嘛。 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头号甜心，没错。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你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 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走好天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走好天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默契好但没话说、哦哦、只要你追求我就 一次火车之旅。家燕听过我们这么多的描述之后说，好羡慕他们坐过火车的呀，所以我决定等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要带他去坐坐火车。 我跟你说，现在坐火车真的反而变成了一种蔚然成风的一种感觉。我上次看到了南京有一趟火车线路呢，是他们整个中国的城市室内线路当中马上需要去取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线路了哈。所以很多的火车爱好者呢会专门去坐那辆最慢的火车，去感受一下城市当中的一种感觉。 最慢的火车去朝圣一下是吗？ 对，因为坐最慢火车的时候，你其实完全是不是为了赶路等等的东西， 嗯， 就是为了慢慢的在火车上去看看这座城市哈。 就有人是这样的，但有人没办法了，只能坐这种最慢的火车。比如说像货车司机跟我们说，这是我最难忘的求学之路哈，大学第一年，大东北黑龙江到大西南贵州，70多个小时，尤其是后半段哈，47个小时的大绿皮站票，那真是我当年还是小伙子，身体力壮哈。现在不要说47个小时，4.7个小时的站票，估计我都要坚持不下来了。 哇，太厉害了！这个，说实话，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组的这个小时里程数，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因为我记得我最巅峰也就坐了大概40小时左右，啊，但平常大概就是20多个小时，我觉得已经到达这个极限了。70多个小时，相当于2天多哈。 是 太可怕了哈， 都一直在路上哈。所以关于在火车上大家呢都有什么难忘的回忆，也可以都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婶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啊？ 歌的世界你不懂。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开在路上也要赢得关注？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于加州马里布海滩汲取灵感，以海浪雕琢线条，勾勒灵动身形，收获一路目光。你所向往的魅力，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loving, yeah,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hard. I won't lie, I'm falling hard. Yep, I'm falling for you, but there's nothing wrong. take me now, hold me now, make me come alive. You got the sweetest touch, I'm so happy you came in my life. Cause you know how to give me that, you know how to pull me back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nothing. Yeah,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hard, I won't lie, I'm falling hard. Yep, I'm falling for you, but there's nothing wrong. Give it to me good like that. Shouldn't have hit it like that. Had me yelling like that. Didn't know you would've had me coming back. You the one that I'm feeling. You the one that I'm loving. Ain't no other nigga like you. No, there's just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No, baby, just one, one, one, one. I bet you wanna know. 7:48，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Rihanna 的 You Da One。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影，这是张一山和丁丁啊，哪个丁丁呢？他一定会问。这是中国好声音当时啊，杨坤战队的丁丁。 对，就是那个 爱要坦 荡 荡。 对， 唱完之后大家更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因为我也唱过爱要坦荡荡，在我们这个百字情书的这个，好好看你一脸惊诧的样子，有老听众出来给我证明一下吗？ 不是不是，我刚才想哇，原来你跟丁丁也是同台竞技过的人。 扯远了，他们两个一起演了一个叫青春冒险爱情电影的作品，叫做毕业作品，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 是，这部影片呢将在4月13号来登陆大荧幕啊。片方呢最近也曝光了像练习生选手韩庸杰演唱的电影的推广曲以及 MV 想要靠近你啊。这部作品呢讲述的是警校毕业生殷浩与女友小暖为了拍摄毕业作品登上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啊。听得好瘆人哈。 但是本来是一场充满期待的爱情之旅呢，但是却陷入到了神秘大火案当中，还是有点恐怖的氛围在啊。因为有一件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让他们的毕业旅行也变得与众不同。那这一次呢，片方是专门邀请到了偶像练习生，这是最近大火的一档综艺当中的一个人气选手，叫做韩庸杰，他来演唱的这一首想要靠近你。来听听这个片头的这个旋律哈，就会有一种诡异和悬疑的氛围在了。 有没有点让你上到小岛的感觉哈？ 尘封的记忆无意间被唤醒，心中的秘密我说给你听，穿越丛林追寻你的足迹，海潮来潮去伴随你的呼吸，脸后中的秘密随手潜伏危机，回忆陪着你无论走到哪里，迷乱的时期让前路更迷离，深埋的灰烬触目惊心，斑驳的锈迹就想让我逃离，跋涉千万里只为靠近的表情，穿越记忆找寻你的踪迹，为了千里万里我都跟随到底，什么未知神秘不会停止前进，战胜心中恐惧。 何必去怪眼前实在是假，不能用我选择装模作样，花拳献上不能把我拦下，和你一起大发浪迹天涯，坚定的相信自己的选择，哪怕未来会对你是谴责，放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这个季节我们一起不一样， 尘封的记忆无意中被唤醒，心中的秘密我说给你 是来自偶像练习生选手韩庸杰为电影毕业作品演唱的推广曲《想要靠近你》， 嗯，有点全程高能的意思哈。 嗯，本来就很契合这个电影的氛围哈，但是有全程高能的这种热血的情绪在，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今天跟我们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互动的题目。 好嘞， 就是我最难忘的火车经历。 对， 回眸以千年说，我最难忘的是邯郸到广州，这是24小时，但是是个站票， 嗯， 一路艰辛啊。当时刚过完年，邯郸市呢大雪绵绵，穿着羽绒服到了广州就是艳阳高照了，大家都穿短袖，感觉就是一下子从冬天开到了夏天。 本来我觉得这条这个发来的这个互动呢觉得还挺有意思，但一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回眸以千年，应该一千年看过了，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吧。 你好尬呀。 好，继续来看一下王宁说，我最难忘的一次呢火车旅行就是2009年的第一年到北京哈，过年呢回东北的那一次，因为是第一次感受春运，所以呢完全没有经验啊，有提前买票啊，等知道的时候呢已经机票卧铺硬座已经全部没有票了，然后呢坐了将近2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了东北，还买了一个马扎坐在过道。哎，你准备的还挺充分嘛， 是，这是很有经验的哈，买了个马扎，这是当时就是大家挤过这种绿皮火车的才会有经验一些的。想想啊，当时最烦的还是每一次就是过来卖东西的他那个小推车， 嗯， 我就得收起马扎来把它让过去，那一路还真的是挺酸爽的。 你虽然是酸爽，但是跟在小推车后面准备去上厕所那些人我觉得应该还感觉还不错的。我这种情况呢我见过最夸张的是买了一个大电视，要直接放到了这个 电视， 买了一个大电视机，它不是有外面那个包装箱嘛， 直接坐 到包装箱上，坐了40个小时过来哈， 那也是厉害哈。藏起来不让你找到，跟我们说，当时呢是我们还在上学的时候，这个校长带着一帮年轻的教师去云南交流学习，在火车上，嗯，在车厢当中啊，校长跟他们一起玩狼人杀， 哦， 快退休的校长玩的最好， 666呀，是不是？他说校长不愧是校长哈。 哎，对，在火车当中呢，其实除了沿途的风景，还有陪你一起看风景的人，大家一起聊聊天，看看风景，吃吃喝喝或者打打牌，时间感觉过得很快。在流浪的途中，你可能也会爱上对方。这首歌来自叶蓓跟许巍，《流浪途中爱上你》。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飞驰而去的是风景，飞驰而去的是时光。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来自李宇春，开启我们8:06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找春春来开启这一时段呢，是有深意在的哈。 为什么？ 因为这算是偶像的鼻祖了吧？ 对，应该是第一个大爆款的偶像，对不对？ 是，就是通过电视选秀节目为大家熟知，并且一直红到现在的一位歌手。 对。 那么在今年呢，有一档专门通过来选拔，就是偶像的整个选拔的过程，就是来反映他们的一个真人秀，也挺火的。刚刚还有一位歌手，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当中出来的，就韩 雍 杰，是偶像练习生，在4月6号晚上的8点迎来了最后的出道舞台直播。 我们来看一下，在他们各家粉丝爆肝的投票之下，人气前九的名单呢被逐一公布。来看一下，从第一名到第九名分别是蔡徐坤、陈立农、范丞丞、Justin 黄明昊以及林彦俊、朱正廷、王子异、小鬼以及尤长靖啊。 这一到九名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他们要整个就是节目要还原他们的选拔过程，最终呢选出九个人来成一个团体。那根据这个节目的规则，他们这个叫 9% 就九位练习生会在接下来的 一年半，就十八个月当中接受爱奇艺还有葛洪福团队的一系列的运营之后呢，他们会解散并且返回原经纪公司。 是，导演呢也表示，爱奇艺呢不仅会为 9% 男团筹备演唱会、粉丝见面会以及呢这个很多的团体综艺，同时呢也会继续在各个练习生提供呢针对性的专业的训练机会哈。 嗯，其实让我想到最早的时候，像李宇春他们那届超女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纯歌唱的这个比拼。 嗯、 但是等到了好像陈楚生跟苏醒他们那一届的时候，就是这个快乐男生的时候，就有直播他们这个生活啊、培训啊等等的片段。 对。 那么到这个综艺呢，现在真的就是把真人秀进行到每一个细节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训练、生活等等的方方面面。 对。 全程来展现。那现在呢，虽然说这九人才是刚刚出道、刚刚选出来，他们的吸金能力已经可见一斑了。 嗯。 偶像代言是接到手软啊，而且在最终呢，这一到九名被选出来的过程当中，也有各家的粉丝给他们包下类似于像这个公交车站的站牌啊，包括一些城市的这个灯光的打call的这种方式啊。已经是人气爆棚了。 是的，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 9% 的这个团体呢，他们的热络程度到底有多高，看能不能够赶超他们的一些前辈哈。 如果您一直在追逐在追这一款综艺的话，应该对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的印象深刻，这就是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爱爱》。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手有我的心却不放弃，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想放松拥抱我 shiny，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I'm the one you want， 却无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刚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 静宇， 嗯，

James Brown 在上周五哈，在北京的五棵松体育馆开唱的现场，他是自己穿着非常随意的跳上舞台，就立马开始演唱了多首金曲， 有他的风格。 是因为其实在台上显得还是非常青春活力的感觉，但其实他是1974年出生的，今年已经44岁了。 对，在中国呢，人们叫他上位诗人，那是因为哪怕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那首在互联网尚且不发达的2000几年就被应用到无数选秀节目当中的背景音乐，大家都知道 You're Beautiful 是吧，你一定会有所耳闻的。 是在这场演唱会上有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哈，因为他就其他的歌手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来跟歌迷聊天，但我觉得这 James Brown 真的非常实诚，就是基本上是从头唱到尾的。中间有一段跟歌迷开玩笑的环节还挺好玩的，他说接下来呢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这首歌，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会唱。歌迷就开始欢呼啦，是 You're Beautiful 吧，然后他说 No, 不是 You are beautiful， 我今天呢压根没准备这首歌。然后呢歌迷说啊怎么会，就开始尖叫然后调皮的说那你们也拿我没办法啊，反正我已经赚到你们的票钱了。 还挺实诚的，但是显然呢这是一个玩笑话，所以呢抱起吉他的 James Blunt 还是在演唱会当中为大家演唱了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前面应该是吊吊胃口。 Yes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that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ant to lose her Sleep on my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loudy place你这是怎么人就去了现场没忍住自己吗？ 没有没有，是因为没有去现场，所以特别想跟着现场的这种感觉来唱一下，换身一个歌迷哈。 DJ 在线哈， DJ 现场为你唱。可能一开始听到你他的名字有些人会对不上号，但是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相信大家一定会知道他是谁了。 没错， James Brown 啊。 那在上周五呢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很快的接近尾声了，面对意犹未尽的歌迷呢， James Brown 又跟他的乐队重新返场，为大家带来了他的另外的一首经典1973。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吧，也期待着 James Brown 可以再来北京开唱，让这次没有买到票的他的歌迷朋友可以再次一睹他的风采。 最后这个连接会让大家觉得很心酸吧， 就是送给你的、 啊、就是送给我的是吧，好吧。 刚刚没有忍住的已经跟着唱了哈。这首歌曲来自 James Brown 1973。 Journey's been etched on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38的早安音乐秀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如果你在火车上看着沿途的风景，然后呢感受着七里香的这种田间香气，那也是最难忘的回忆了。 还能闻到七里香的田间香气吗？ 我觉得营造出一种意境来哈。 我刚才只想就跟着一起唱，因为前两天你知道周杰伦一场演唱会当中呢是几万人一起大合唱这首歌曲哈。 嗯，但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失恋的哥们儿，如果在你旁边全程高能的乱吼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哦、这1000多块钱的票啊。 好吧，好吧。 演唱会的梗就聊到这里，好，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是的， 我最难忘的一次火车经历，刚刚有聊到跟父母之间的这种故事哈。麻雀也跟我们说，最难忘的是2014年9月的军烈，应该是自己去参军了。原本以为呢自己已经忘记怎么哭了，但是出发的一瞬间看到爸爸的眼泪，我竟然哭了一路。 是， 北京到天津短短100多公里，好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途一样。 是，这个旅途长短其实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可能这是你不多的 经历了些什么， 对，和父母的分别的一种感觉哈。 是，当然也有非常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兔兔的芝麻跟我们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潍坊到北京的火车，那是我大二暑假的时候，当时没有座位，我就在车厢里闲逛，一直走到了隔壁的隔壁车厢，遇到了一个女孩，她正在哭。后来知道啊，她是青岛旅行完回北京，自己一个人出来，被爸妈知道以后挨骂了。 对， 所以呢，我就停下来安慰她，各种冷笑话啊，脑筋急转弯啊。后来呢，相恋6年，现在她是我的夫人1年了 啊。这个最后这个神转折还挺不错的，而且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广大男同胞们上了一课啊。 哎， 什么时候应该出来这个？能够安慰一下对方， 怎么样搭讪哈？还有 WXL， 这算是火车上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的。当然，我跟郭鹏都还想说，是真的吗？这是自己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的时候，坐在车厢的这个端头，对面的护道来了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一个呢英俊儒雅，另外一个高大微胖，戴着眼镜儿。这俩人聊了好久，主要是胖的那个人在说。后来呢，有人叫他们走，应该是有座位了。临走的时候啊，胖的那个人说：“你回家看看《围城》吧。” 神转折来了。后来呢，我看了《围城》，才发现刚才跟我聊天的这两个人，一个是陈道明，一个是英达。 坐火车偶遇明星啊，而且遇到了陈道明跟英达， 而且他们俩在坐的小马扎在跟你聊《围城》，这事儿好像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总之，这都是大家火车上难忘的经历，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们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等待着您的分享。 好，继续来看一下湖南卫视的歌手呢，在2018的突围赛是落幕了啊。腾格尔、李泉以及华晨宇和霍尊成功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哈。 在之前呢，像 JCJ、汪峰还有张韶涵是已经提前进入到了总决赛当中，所以最终决赛的7名歌手已经是决出来了。但这场突围赛哈也是精彩纷呈。首先呢是腾格尔跟斯琴高娃同台现身，是掀起了节目的最高潮。 内蒙组合哈。另外呢，这个李泉的首秀舞蹈火爆的氛围也是再度刷新了观众对他的认知。哎，你还会跳舞啊？ 还有华晨宇，这算是在线期数很高的一个选手了。因为他是在线期数最长，其实就可以选择这个出场的顺序。那他这一次呢是带着自己的保留曲目我来致敬偶像张国荣。而霍尊呢终于是祭出了大家期待他已久的卷珠帘，强势发力。 是，当然呢也是最终的是脱颖而出。此外呢，苏诗丁极具艺术性的红眼睛，以及张天和 KZ 谭明安的中文演唱也同样非常精彩。而最为亮眼的是全新启动的突围的这种新赛制啊，玩出了边唱边淘汰的这种新花样，给人感觉呢是悬念感还是铺得非常好的哈。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华晨宇在这一次的突围赛当中演唱的致敬张国荣的我来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分我就站在光明的角落，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millions, I'm leaving to Mars. Yeah, we leaping across these undefeatable odds. It's like this, man,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a life. Now we do this for the love, so we fight and sacrifice every night. So we ain't gonna stumble and fall, never. Waiting to see us in the sign of defeat. So we gonna keep everyone moving their feet. So bring back the beat, and then everyone s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Tech 来自 Jessie J， 包括 Jessie J 在内的七位歌王候选人已经全部产生了。这是本季歌手啊，在全新的赛制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分组对决战了。 嗯， 那 Jessie J 这一次碰上的是腾格尔跟霍尊，他们三个人分为一组。 是，另外呢还有汪峰对决的是张韶涵，以及李泉对阵的是华晨宇。哎，这种分组还挺有意思的哈。 对，而且在首轮的首次投票当中呢，每组只有票数最高的才能够顺利晋级，那剩余的组员要跟其他组员由听审投票才能够再次参与到角逐当中。 对，不过呢在我是歌手的播放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纰漏，很多人呢也是发现了啊，比如说播出的画面当中呢多次提词器的镜头，甚至把观众的反应都写在上面了，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 就是此处反打观众，观众该笑，哎，此时有一个该哭的镜头哈、啊、就是观众是不是对的，观众回答是，接下来怎么样回答， 这还真的是电影台本的感觉了，对不对哈、啊、 就是一般呢在拍摄歌手近景的时候出现某些不太合适的镜头会迅速的用远景去替代、 嗯、 但这次歌手的导播却出现了一些让大家觉得很粗制滥造吧，就是第二集当中出现的提词器进入镜头的方式就有五处之多，比如说李晓东深情演绎毛不易歌曲的时候，多次深情的眼中望的全都是提词器。 另外呢，像苏诗丁演唱结束的时候呢，出现了重大失误，把张韶涵一会儿要上台说的串场的台词在提词器当中提前播出来了，甚至呢提词器上还标上了观众的反应，所以呢很多网友纷纷吐槽说，难怪啊这届的观众是说哭就哭了。 已经不仅仅是这届的观众了，歌手历届的观众都是说哭就哭、 嗯、 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没有说要去参加歌手的现场了， 嗯， 因为我想哭哭不出来呀、啊。 有这样吗？我觉得你其实也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 张惠妹哭不出来。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 今天咱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最难忘的一次坐火车的经历。也要跟我们说呢，最难忘的火车经历跟大学同学去海南玩，回来的时候同学非要坐绿皮火车、 嗯、 但是呢感受到了从南到北，坐了轮渡，听了叫卖，赏了江山，慢了时间，更阅遍了无数人不同的人生。 嗯，这应该也算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最终的一条信息了，也能够算是我觉得把大家的这种在火车当中的酸甜苦辣都说了一个遍哈。 嗯，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么今天的咱乐秀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芒。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了各位。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